而这一点，蓝河至今却依然没能做到。在星星工会的几天里，他甚至因为打败一级、二级守护魔神这样简单的事儿和其他人一起感到开心。他敢肯定，这种东西放在春意老那里，连脸皮都不会眨一下。别说一级、二级，就是二十级。 那也不过是工会发展中的一个必经之路，打下是应该的，值得这样大惊小怪的高兴吗？追杀的目标已经有了定论，接下来的一些事却都是众人很熟练的，基本不需要太多话，只是协商一下人员的组织和调配方面的事宜即可。蓝河已经默默地注视着，一言未发。 时不时的切换回游戏，看着好友栏里千城的名字。坦白说，他和千城也没什么交情，但是春意老的做法却是冰冷的，让他很不舒服。要不要和千城暗自打声招呼呢？蓝河纠结呀，犹豫啊，看到讨论组里一点一点的布置好细节。 他知道行动马上就可以开始，人员都在线，要追杀谁谁谁，不过就是工会一句话的事儿。而几大工会联手，眼睛遍布荣耀全区，千城现在在什么位置，已经有人报告上来了。要不要呢？蓝河手中的鼠标已经多次点开了和千城的私聊窗口。 一次又一次的观赏，心下狠狠地纠结着。终于，蓝河还是下定了决心，飞快地点开了和千城的私聊窗，飞快地敲下了三个字，飞快地发了出去：“小心些。”蓝河没有多说，只是这三个字，他相信千城会懂。这一条消息发出。 蓝河心中觉得是一块石头落地，轻松了几分。再看着讨论组里的那些商量，突然有一种事不关己的感觉。知道，谢谢。正这时，千城却是又来了一条回复，没有多问，只是一句“知道”，这让蓝河一怔。这听起来像是早就知道的样子。你早就知道？ 蓝河忍不住问：“是啊。”千城回道：“你知道什么？各大工会一定会对我下手的。看不出你还挺了解状况。”蓝河小小吃了一惊。和千城虽然没交情，但毕竟这么久以来也是抬头不见低头见的。在他看来，千城就是一个擅长 PK 的实战型人才。要说工会斗争这种， 他看起来是没什么这方面的头脑，想不到这个时候他倒是挺清楚形势的。没有啊，是叶秋大神和我说的。千城的回答却是如此说道。蓝河一怔，他倒是又把这个幕后大神给忘了。如果是这家伙早就知道的话，那么对于千城这边恐怕已经早有安排吧。 虽然不知道安排会是什么，但是肯定很难应付。自己是不是应该？还没过5分钟呢，蓝河又是重新陷入了一种纠结。他想把君莫笑这边已经有提防的事儿告诉各大工会这边，但就是在开口前的一瞬，忽然发现。 这个情报他解释不清楚，因为他没法交代来历，总不能说是自己向千城通风报信，然后千城投桃报李再透露给他的。蓝河这一纠结起来，都不是很快能下决定的。结果这边讨论组却是已经暂告段落，个人突然都不吭气儿，一起回了游戏。 开始了， 蓝河给春意老去了条消息。 是， 程一老的回答很简单， 小心对方有准备。 蓝河终于还是说了，完了也是深叹了口气。他知道自己这行径要是被戳穿了，绝对左右都不是人，但是他终归是觉得不吐不快。 希望如此。 春一老的回复确实也让蓝河惊讶了一下，但是随后他也立刻明白，各大工会其实就希望和星星工会直接发生大面积的冲突，如此星星工会为了保千城大肆动作的话，那正是各大工会求之不得的。尔虞我诈呀，蓝河叹息着，发现自己的脑袋真的有点跟不上这节奏了，虽然事后都还能反应过来，但终归是慢了半拍。 行动。 此时各大工会中或总会长或分区工会都已经安排好了此次任务的使命，一声令下，行动正式开始。千波湖40级、43级练级区，乍眼看去也算是湖光千里、碧波万顷，但只要是练级区，再美的景色也暗藏的是种种凶情。千波湖这边也是生活着各类凶残成性的练级小怪，围绕在湖岸边，湖水当中也是藏有许多水中的怪兽，等级在40到43级之间。湖中立有数个小岛，是40级到43级的千波湖副本，正是目前第十区的一线等级军团厮杀竞争的地方。千城此时慢慢地绕在湖边，随意地打着怪。这里人很少，因为从等级上来说，适合来这里打怪的一共不过99人。就算全来，分布在这广袤的湖光当中，也是很难会发生巧遇的。但是几大工会的人却是从一早千城启程前往这练级区时就已经盯上了他。他们那边商量归商量，在确定千城为目标时，就已经先一步着手去打探千城的所在了。 坐标2568-4653，目标现在在这方位。 发现千城的玩家悄然把情报送回，跟着再转达给各大工会派出的人员。春一老、蓝河这些工会方面的头头脑脑都是亲自参与了这次行动，此时正朝着这方向奔来。这一碰面，春一老就显得不是那样不爱言辞了。 最近怎么了？ 春一老问着蓝河。 没什么，就是有点累。 这几天都在上角色，星星工会那边怎么样？ 发展很稳定。 有叶秋这样的人，想必也不可能犯什么低级错误。 是的。 哎，确实不好对付啊。 春一老叹息着，蓝河却是再没有接话。 快到了。 同行的细周此时说着。这一行动，各大工会都是精英进出。因为千城本身就不是一个好对付的角色，更因为他们猜测着叶秋等人有可能也会采取一些行动，他们希望借此机会直接掀起大浪，越大越好，直接能把星星工会掀翻打散就最好了。 看，千城！ 队伍中的雷鸣电光已经看到了千城的踪迹。千波湖岸边多是些两栖类的爬行动物作为练级怪，此时千城就是在此处猎杀着这些小怪。春一老他们一行人一共来了5人，倒正是一个标准的小副本队。此时蹲在湖边的小树林里，在雷鸣电光那一声喊出后，反倒是没有急着去冒头。 先观察一下再说， 春一老说着。5人一字排开，齐蹲在了林边。蓝河这视角一转的功夫， 就看到左手边草丛似乎也有跳出几下，于是微微起了点身，朝那方向看了眼，看到了漂浮在草丛中的角色 ID。 蓝河认的是中草堂的精英成员。 中草堂的在那边， 蓝河对春一老等人说着。 嗯，各大工会的人差不多都到了， 春一老说着。 这点大的地方看不出能做出多大的布置啊， 细周小声说着。 会不会是在水里啊？ 雷鸣电光猜测。 水里藏不了那么久， 春一老说。荣耀里所有角色都是天生就会游泳潜水，只不过潜水时会出现对氧气的需求，一直潜在水底不肯冒头，结局肯定是淹死自己。这个能坚持时间的长短是由角色的耐力所决定，但不管怎么样，能一直蹲在水底的耐力是绝对不可能存在的，所以水里有没有埋伏很容易就能看出来。此时千波湖面虽有阵阵涟漪翻过，但哪里也没见冒出个脑袋来。 怎么样？ 春一老此时又是很难得的在频道里说了句话。这是他们一起组起的团队频道，队伍基本以工会为单位，每家差不多都是出了五个人，全是排名第十区等级前100的一线高人。至于没有这种高人的工会，也完全没兴趣在这个时候参与这个干扰星星工会抢副本记录的计划。 我们这边没发现， 中草堂的人先回答。 没发现， 随后是霸气凶徒。 同上，加一，加二。 组团而来的数家工会此时各占方位，已是将千城围在了这小小的区域内。大家各自左右观察，却是一点端倪都没有看出来。 是不是星星根本就没有安排啊？ 有人说着。 要我说啊，星星要做安排，这个地方也吃亏啊。他们工会的人都是什么等级啊？来这里别说 PK 了，小怪这一关就够让他们头疼的了。 又一人说着。这一人说的却显然很在理。千波湖40到43级的小怪云集，星星工会却大部分是30级出头的玩家，就今天才刚刚加了点高级的，却顶多也就是36、37这个水平。真正合适来这里练级的人，不就是他们工会的这些人吗？除此，整个第十区的任何玩家来这里都要算越级了。 看来是有点多心了， 中草堂的天南星下了结论。 妈的， 蒋游却是颇有不甘地骂了一句。早知对方竟然全无防备，那他们又何须如此大张旗鼓？千城固然是网游中的顶尖高手，但他们这些人也不会输到哪儿去，组个小队就已经可以万无一失，何须像现在一样一下子就冲过来好几十号人。 稍等， 春一老冷不丁打来了两个字。 再看看吧，也许是我们动作过快，星星的人还来不及布置呢，咱们再多等会儿，也许就是他们的人过来的时候中了咱们的埋伏了。 蓝溪阁这边却是细周把春一老的意思在消息里详细地解释了一下。众人一听倒也不错，他们这次真的是一点也不怕星星工会有埋伏，而是就怕对方没有埋伏。此时看到一片平静，心下挺有些不甘的，如果等一等能等到大戏的话，倒也算不虚此行。于是埋伏在侧的众人又继续安静下来，只是观察千城已经不是重点，重点是留意周围左右有没有什么动静。更重要的是传达了指示给整个工会，让身处各练级的玩家都留意星星工会玩家的举动，尤其是看到君莫笑 风书烟幕、韩烟柔之类星星工会的精英角色时，一定要第一时间送来消息。结果各大工会静候了足足有半个小时，各方各面都一点不见消息传来。 喂，应该就这样了吧， 天南星说着。 对方再怎么说也是叶秋啊，如果意识到有不对，动作不至于这么慢吧， 蒋游说。他们霸气雄图的人虽然都很不爽叶秋这个大对手，但却也不得不服叶秋的本事。 嗯， 先前主张稍等的春一老此时却也不得不赞同这个判断。只有蓝河心下一惊，因为只有他是很清楚的知道叶秋对目前的形势早有预测，但是为什么真的看起来毫无准备，他也猜不透。在他看来，如果没有很好的应对手段，总是可以让千城下线暂避的，这大招绝对无敌。但现在一切都不如他的想象，他先前提醒了一下春一老，显然春一老也只是把蓝河的提醒当做了是和他们一样的一种推断，却不知道蓝河可是得到了精确的情报才做的提示。此时蓝河又是不知该不该说，这只要说清就是暴露出自己三刀两面的行径，实在有些不好意思。不过这一次是真没给他纠结的时间，霸气雄图那边的蒋游早就等得不耐烦了，一看大家都没啥新的主张，立刻道， 那还等啥，动手吧，为这小子大家已经耗了不少时间了，叫复活点那边准备了。 消息发吧，各工会的队伍都开始行动。只是千城这么一个对手的话，那确实完全不必重视，随便怎么杀都足以拿下他的。各工会的玩家从藏身处冲出，没什么气势，也没喊什么口号，这轻而易举的事儿还搞出太大声势，那显得很没见过世面不是。远程的枪手系玩家已经开火，千波湖的平静由此被打破，潜藏在芦苇烂泥中的爬行小怪顿时被惊起不少。不过这些并不值得在意，值得在意的是千城这小子反应真是超敏捷，听到枪响就闪，跟着人就朝千波湖跳了去。 不愧是千城， 蓝西阁的人冲出来时看到千城机敏的反应，忍不住说着， 哼。 南西阁的知月倾城却是不屑地哼了一声，她是个女玩家，比起男玩家来讨厌千城这种抢怪的欺负人行为。她明白南西阁的人这一生感慨的由来，自然是因为千城的这种恶习帮她养成了这种机警的习惯。在神之领域看到就要杀她的人不知道有多少，这已经习惯于时不时就要进行 PK 了。而且他和蓝西阁有约定，个人的这种仇怨工会是不会替他出头的，因此长久以来都是一个人在周旋，有活下来的时候，也有被击杀的时候，总之应对这种东西千城算是有着大量经验了。此时攻势一起，千城不惊不问，立刻就朝千波湖里冲，显然是看准了这边没有什么埋伏。